谢天父的恩典，我们能再回来跟大家一起在这里用心灵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约翰福音4:24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感谢主的恩典，我们有一段很美好的赞美的时间，把一切的荣耀赞美尊贵都归给做宝座的羔羊，为我们舍身流血在十字架上的救主耶稣基督。今天早上我的信息就是讲到他这一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再复活的救主，他是永远活着的，而且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圣经就是这样的应许给我们。我们在座的大概没有11岁以下的孩子，换句话说我们都是跨世纪的人，因为今年是2011年，已经过了11年了，新的世纪来到，我们进入21世纪，很喜乐。100年才入到一次跨世纪的这个年份，可是我们也是觉得进到一个新的境况当中。到底我们经历这么多，在这样一个变迁快速的时代，21世纪直到如今来讲是一个苦难的时期。从9.11开始，直到3.11的日本的大地震，这个11年来，全世界发生许多许多的大事情。有这个南海的南亚的海啸，有这个印尼的火山和地震，有这个伊战的开始，再有纽奥联的灭城的这个大洪水，今年更不得了了，这个日本的这个9级的地震，加上这个核子的灾难，又加上伊拉克这个利比亚的战争，可以说这个世界没有一天安宁的日子。我们活在这个21世纪的人呢，我不知道我们的感觉是如何。这个世纪比任何一个世纪的变迁都很大，世界天天在改变，时时在改变。到底是改变的好还是改变的坏呢？我相信我们都有这个感觉，这个世界越来越坏。常常有一句古话说呀，世风日下，人心怎么样，不像古时候那么单纯的。因为这个缘故，使我们有一个恐惧感，我们不知道如何面对明天，明天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只有凭着信心，靠着主的恩典，每一天为他而活。这些诗歌很好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主是活着。弟兄姊妹，既然你和我坐在这里正好，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信仰。当这一个善变的时代的来临，当我们面临这一个善变的时代，有信心没有信心实在有天渊之别。你有信心的时候你完全不害怕。有一首诗歌你们都会唱，我知道怎么样，谁掌握明天，不管今天晚上明天早上会发生什么样的大事，我们是在他的手中。不但是我知道谁掌握明天，下面一句更宝贝，我知道什么，谁牵我的手。一个无知的孩子不知道天高地厚，但是牵到爸爸妈妈的手上的时候就是安全的，因为父母就知道。当 这个变质变来临的时候，我们有一位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变的救主。我们感谢主，因为你和我有这样的信仰，我们有这样的把握，我们靠着主，我们可以面对明天。事实上这个变迁呢，是一个自然的法则，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世界的不断的在改转变，在改变中，好像我们的思想天天在变。我们从中国大陆，从台湾，从香港，从世界各地来到美国的华人，我们遇到这一个文化的冲击，到底中西的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在改变。不但是遇到文化的冲击，这个孩子慢慢长大的年龄思想都在改变。年轻的时候，年幼的时候，我读的中国古书说，孔夫子十有之五而志于学，15岁开始读书，太晚了。但是他成为一个至圣的大师，大成至圣先师。他说：“我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你们讲下面的，60耳顺，70而从心所欲。怎么样？ 不欲志， 不会超越那个规矩，是什么意思？”我们的年岁在增长，我们的思想在不断的改变，这是一个自然法则。所以我们来到美国的中国人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在国内很难遇到的，就是所谓代沟的问题， generation gap， 这个代沟的问题，年龄的不同，思想的不同，想法的不同，做法的不同，所以我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冲击，很大的冲击。开始靠着主，这些不同会很融合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你们有爱，爱能够融合各种不同，包容在里边。我们的身体也在改变。你看一个孩子生下来多么可爱，经过岁月的磨练，经过风霜的吹打，渐渐的变老了，越老了就越丑了，不怎么好看。所以我们的身体组织一切的都在改变中，我们的家庭在改变，天天在改变。我记得60多年前我离开我的家，我一个人孤身一人。60多年以后啊，我的家里人蛮多。上个礼拜还有3个外甥来我们家住了1个礼拜，他们的春假的时候，我们好高兴，因为有这些孩子们回来跟我们在一起住住。我们的社会在改变，尤其我们来自中国大陆的人，这个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啊，你看看，天天在1日千里的猛进中，天天在改变，我们的国家在改变。这2个月世界上有几个国家已经改变了，突尼西亚的改变了，埃及改变了，大概利比亚也差不多了，整个的北非的整个动荡不安，世界也在改变，教会也在改变。感谢主，我们听到很好的消息，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等候、焦虑、祷告，神的恩典带来一位牧师即将要来到我们当中，其实已经来了，这是神特别的恩典，对 Madison 的教会。黄世母跟我可以在这里告诉大家，我们天天为你们祷告，为教会祷告，为教会需要牧者祷告，为许多弟兄姊妹的需要祷告。我相信这个祷告 实在有神很大的恩典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可以依靠他。样样都在改变，但是有一位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刚才主席带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我们所读的这本圣经讲到一位复活的救主，讲到很多他的事件，但是今天我也跟诸位提出四点很重要的，就是他的不变。因为他的不变，才让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有把握的救恩。第一点，他的慈爱永不改变。请你看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因为耶稣知道他离世归主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下面怎么说？就爱他们到底，爱到底。耶稣永不改变，因为他爱我们爱到底。很多人说信仰都是一样的，但我们重复音的时候情人信耶稣不比了，信仰都是一样的，宗教都是一样的，我信什么都可以，真的是不可以。不是宗教都一样，可能宗教都一样，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不一样。因为这不是一个宗教，这是一个生命，这是一个救恩，那跟宗教有很大很大的不同。我们在这个月底要纪念耶稣的复活，要庆祝耶稣的复活。全世界有千千万万数不尽的宗教，有哪一个宗教有一个复活节？从来没有。那是唯一的，因为耶稣基督不但死了，他不是为自己而死，他是为了你和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他在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今天他在那里做什么？坐在父神的右边为你为我祷告。我相信我们需要一位牧师，我们的主也在那里为我们祷告，他做一个中保的责任在那边为我们祷告。所以基督的信仰，耶稣的福音是跟世上的宗教远远不一样。我们最大的特色在我们圣经里记载的一个重要的字，就是爱。没有爱，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基督教。因为他爱我们爱到底，他的慈爱永远不改变。我们这本圣经从头一章到最后一章就是讲到神的爱，因为圣经几次说到神就是爱。他爱我们怎么表示呢？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我们都会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记得小孩上主日学的第一课要背一节经文，就是约翰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倒永生。他的爱的表现就是把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我们很难理解这种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中间许多人都是做父母的，你愿意把你的独生儿子赐给一个人为他而死吗？从来没有，我也不可能。但是神做了，因为他爱我们爱到底，他愿意这样做。我们现在的人庆祝圣诞节做什么？吃吃喝喝，玩玩耍耍，送送礼物，寄寄卡片，休息。没有想到圣诞节是神的爱的具体的表现，耶稣基督是神的爱的一种礼物，赐给所有世上的罪人。他为我们来，他来了，他也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不是一个新的信息，其实在古老的时候圣经里面已经记载这一件事情。 这是一个古老的信息，但是又是万古成新的。在耶利米书第31章3节，你们知道耶利米啊，一位充满了爱心的先知。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常常流泪的先知。一个人有爱才有泪，没有爱的人眼泪是不轻易流出来的。他是常常为着百姓的罪而在神的面前痛苦的哀求。在耶利米书31章3节告诉我们，在古时候，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有人在看圣经啊，要不要跟我一起念？说什么呀？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因此我以我的慈爱来吸引你。这里讲到爱的两重性。第一，他用他永远的爱，永不改变的爱来爱这些人。你知道以色列人跟你我一样的，非常叛逆的，常常在神的面前表示他们的不满、反对、抱怨，种种切切的事情，一而再，而再而三。本来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很短的一个路程，很快就会到了。当他们快要到了的时候，边境的时候，他们大发怨言，最后他们没有进去。为什么？因为他们叛逆。终究他们进去了，然后他们要求立王，撒母耳很不满意，但是父神神说他们要就给他们，给了他们王，建立了他们的王国。结果一而再的叛逆，王国分裂了，尤其是在北边的10个支派，那个所谓叫以色列，南边还好一点，犹大有2个支派，以色列。他们在200多年的这个时代当中，有19个王，没有一个敬畏耶和华，你知道，没有一个以耶和华的听他的话，行耶和华眼中看我恶的事，以至于他们在200多年以后就亡国了。南边呢，有几个好王把国炸延长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难免灭亡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听话。不管人怎么反对，神的爱是没有改变的，只是借着一些教训来教训他们。在新约里面有一位使徒，他的名字叫保罗，他本来不叫保罗，他本来叫扫罗，另外一个名字。当他在叫扫罗的时候，他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可是在他逼迫教会的中间，他体会到神的爱，因为他要捉拿基督徒，连男带女下在监里，在耶路撒冷他用了很大的力量逼迫，甚至他带着一群人把教会一个最伟大的领袖斯蒂凡用石头打死，造成教会第一个血案，一个人命关天的大案。然后他到了北边的一座城叫大马士，要捉拿基督徒，连男带女下的监里，神没有杀他，神在这个时候救了他。我们的主，城门口有一道大光把他击倒在地，然后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神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从此以后他的生命180度的改变。我记得有一个传道人说呀，说得很厉害，360度的改变，不是360度，360度又回转过来，回到原位了，180度的改变，180度的改变。为什么？因为他彻底的改变，彻底的改变。先是逼迫教会，杀害信徒，最后是为耶稣而死。为什么？因为神的爱感动他的心。他写了很多的书信在圣经里面，特别有一段经文， 他说要叫你们知道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没有办法用斗量可以测的，没有办法可以量的，是多少，是多高，是多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不但如此，他还说道，是超过人所能测度的，人的思想不能了解的这个。那就是刚才我说过了，我们都是多半为人父母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把自己的儿子女儿甚至是独生的儿子为别人而死。罗马书讲得更清楚，为谁而死呢？为那个罪人而死。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儿子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在自己为我们显明了，向我们显明了。这是何等的爱，何等长阔高深的爱，超过我们所能思想的。我们每一位蒙恩的人，我们都应该知道这种爱是何等的。我刚才讲的这位保罗最后自己为主的福音而舍身，为主表示他爱主爱到底的心。神的爱不只是不改变，而且神的爱在我们的身上越久越深。我在传福音这些年代中，我的教会发现许多年长的弟兄姊妹，比年幼的比中年的人更爱主。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经历更多，他们领受更多，他们感受更多，所以他们的表现也更多，爱得更深。因为他的爱不只是永不改变，而且是越久越深。第二点，不但是他的爱不改变，如果他爱我们没有任何的行动，我们也这个爱天与地之间也很难达到我们的身上，乃是他的拯救的恩典不改变。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因为他爱我们，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耶稣开了一条道路，在七章二十五节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前面是说他爱我们爱到底，你知道他讲爱我们爱到底的那个时候啊，这是他自己要为我们舍身的时候，因为他要上十字架。那个 timing 的时候很重要，但那个时候他还顾念到这些爱他的人，所以他为计算为他们走上十字架。环靠着他，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完成的救恩，把我们从罪恶的深渊拯救回来。所以靠着他进到神的面前，因为他开了一条路，这是一条又新又火的路，有幔子经过的一条道路。这个幔子是什么？就是他的身体。身体的幔子把圣所跟至圣所隔开，这个当耶稣的十字架断气的时候，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让我们所有的罪人靠着他的宝血的洁净可以直接进入至圣所，坦若无助的来到父神的面前，蒙怜悯得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是因为他为我们成就了一个这么伟大的救恩。耶稣的使徒彼得本来是一个大渔夫，没有受过高深的学问，但是因为跟随耶稣三年之久，然后在圣灵降临的时候被圣灵充满，满有口才智慧能力，在圣灵教会成立之后，圣灵降生之后，彼得讲了两篇的生命之道，我们都知道，叫八千人悔改。第一篇有三千人，第二篇有五千人。初期的教会从120个人开始，一下子增加到8000、9000、10000人。 很快在耶路撒冷教会建立起来，教会就复兴起来。因为彼得靠着圣灵所赐的口才智慧，把生命之道、耶稣复活的救恩传给当时那些把耶稣钉十字架的犹太人。彼得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在使徒行传四章第十二节，彼得告诉这些犹太人，这些逼迫教会的人，说着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是唯一的救主，他是唯一的救主，因为他自己为我们开了一条道路，让我们可以直到父神的面前领受他的恩典。接着约翰十四章第六节怎么说呢？主耶稣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基督是道路，不是用水泥柏油铺成的，是耶稣用自己的身体铺上去的。我们走到父的面前是从他的身体上过去的，因为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他的血宝血流出来洁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也是生命，除他以外没有拯救。这是一个百分之一百、千分之一千的把我们拯救到底的一个救恩。因为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他说，凡靠着我进到神面前来的人，我都能够保守他们，叫他们永不失落他们的生命。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五节他说，我总不撇下他们也不丢弃他们。然后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他曾经叫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每一个不信耶稣的人都落在永远的死亡当中，因为我们的相信他的拯救，叫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我们知道他现在要救我们，并且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是一个永远到底而且不改变的拯救。我觉得这个拯救不只是现在，是一个永远的拯救。为什么？他是坐在神的右边，昼夜时刻为我们代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最后一句话你记得吗？因为他是长软的活着替我们祈求，长软活着，人软不死。有一篇诗篇说，他是不打疼也不睡觉的。我自己很感受这一节经文带给我们的信息。我记得七十八十年代我在台湾做牧师牧会的时候，我常常应邀在不同的地方去布道，尤其到北美，刚好在地球的两面。我能睡觉的时候，我的家人我的会友不睡觉，他们睡觉的时候我不睡觉，因为是日夜颠倒。我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想象那个时候他们正不能祷告，他们为我祷告的时候是我正不能祷告。可是有一位不受限制，长远活着，永不打盹，永不睡觉，为我们祷告。为什么？因为保守我们永不失脚也永不跌倒，因为他是长软活着。第三点，他的不改变就是他的话语永不改变。我总是鼓励弟兄姊妹每天读圣经，圣经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你每天必须吃三顿饭，你每天必须睡六到八个小时的觉，不改变的。但是你是否每天读圣经？神的话能喂养你的。耶稣基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但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如果没有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生命是枯干的，是脆弱的，甚至是死亡。有许多的人信主一度热心，慢慢的冷淡退后跌倒，不进教， 因为没有技术得到生命的粮的喂养。有的人像哥林多的教会一样，人若是吃奶的，没有办法吃干粮。所以我们必须靠着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随时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恩典，随时给我们更强壮而丰盛的生命。你必须读神的话。马太福音24:35说，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改变。神的话有两大功用，第一大功用就是它有创造的能力。创世纪1:1，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两节经文提到神的三位一体，神创造了天地，神的话，神说就是神的话，靠着神的话而造成的这个世界。如果神的灵在那里，接受宝在那儿工作。约翰福音1:1，太初有道，道如神同在，道就是神。不但神的创造，耶稣基督就是太初的道，在那里继续创造我们，继续保守我们。诗篇33说，他所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他没有用地上任何一样东西，他也没有用过他的手来创造了整个宇宙天地和万物，因为他的话的能力。他的话的能力是什么东西啊？万念吗？他的话，他的话有创造的能力，他的话有保守的能力。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的话有大能，常用他传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你造了一部车子，你买了一部车子，你必须不断的保养，这个车子才能够运用。你不保养的话，没有用的。这个世界几千年来，谁在那里保养管理托住这个万有呢？有一位全能者，全能者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使他技术运行在轨道上面，一点都不能偏差，有半点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你我都没有生存的余地。我们靠着他的，是什么东西不晓得？他的话的第二重的功能就是拯救，因为我们得救完全靠他的话。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什么？神的话而来。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是因为听了道而愿意接受它，而愿意悔改，而愿意相信，没有一个例外。就好像一个孩子要生下来，一定是先怀孕，妈妈怀孕才有孩子生下来，没有一个孩子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从地里面跳上来，从来没有过。神的话是使我们得救，神的话是使我们能够成长，它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我们生命的水，它引导我们走一生的道路。神的话是使我们得胜。耶稣基督在被魔鬼试探的时候，3次用了神的话把魔鬼击退，最后有天使来伺候他。神的话能使我们成为圣洁，使我们的生命更丰盛，我们可以靠着他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荣耀他。神的话给我们一个很宝贝的应许，我必再来。在约翰14，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请注意，耶稣说，我若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注意这4个字，就必要再来。 耶稣再来的信息很多，旧约里面很多先知提到，新约里面很多使徒提到，耶稣升天的时候有两位天使提到，使徒行传第一章告诉我们说，你们这些加利利人为什么举目望天呢？看到耶稣升上去，这被劫升天的耶稣，记得下面怎么说吗？他怎样上去，他还要怎样下来？这都是先知，都是天使，都是使徒说的。耶稣亲自应许我们，《约翰福音》14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耶稣基督要告诉我们，他必要再来。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最大的、最有力的保证。我们看第四点，他应许与我们同在，永不改变。这个救恩最大的保障就是他永远在我们的身旁，甚至他永远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仍然在他的保护的里边。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是一种双重的进入，我们接受他进入我们的心，我们也进到他的里边。所以 in Christ， 我们在基督的里边，基督也在我们的里边，是合而为一的。那就表示什么？他永不离开我们，他永远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20节，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同在，都要教训他们遵守。下面怎么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个表示永远的同在，不改变。他是要永远与我们同在。这个就跟宗教不同了，罪是使神与人隔绝。本来神人是合一的，神是吩咐人去做这一切的事情，为他管理看守这个世界，但是因为罪的缘故把他们分开，被赶出伊甸园，远远与神隔绝。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把那个实处的人再继续寻找回来，进到他的里面。所以耶稣基督来，人子来，是要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在许多的应许中，他最大的恩典就是最高的祝福，就是永远与我们同在。有一位香港很有名的传道人，在上个世纪，我们中间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名字，但是我知道我们中间起码有两个人知道，比尔格兰达知道，他是 Timothy Zhao， Dr. Timothy Zhao， 赵世光牧师。他曾经在一篇信息中间，他说：“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忽略神赐给我们随时的力量和帮助的恩典，就是他应许要永远与我们同在。无论你在哪里，只要你的心是向着他，你是信靠他，你是跟随他，他就在哪里，他永远与你同在，永远不改变。”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祝福，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我记得70、80年代，我刚才提过，我常常离开家到外面去领会去布道，我只是一个人去，3个孩子师母在家里照顾，照顾教会，照顾家庭，我一个人。那个时候我觉得真是这个信心之大，这个胆量之大，走遍世界，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孤单过，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不是我一个人出去，有一位在我的身旁，有一位在我的里面，一直引到我的道路。50年前我看的一篇很小的文章，到今天还印在我的脑子里面，就是那个脚痕那篇文章，脚印。有一个人 夜晚做了一个梦，发现自己行在沙滩上，自己一生的道路在沙滩上留下的脚印。在他一生当中，前面一段有两双脚印，走到一某一个情况之下只剩下一双脚印。他一想，哦，那个时候这是我的生命到了绝望的时候，到了无以为继的时候了。他心里有点抱怨，说难怪两双脚印当中一双是耶稣的，一双是我的，但是那一双脚印耶稣离我而去，所以使我那个时候差不多过不去，快要死亡了，心里有点不太舒服。主说，傻孩子啊，那一双不是你的脚印，那是我的，因为你根本走不动了，我是把你抱到我的怀里，把你背到我的背上过去的，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你知道当你走不动的时候，他把你背起来，把你抱起来走过去。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一个人在外面传福音的工作，我从来不感觉到孤单，因为有一位远远的与我同行，因为他应许我了，我必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姊妹，你需要吗？你必须如此，有神与你同在，你还有什么可惧可怕的？孩子有父母在身边，你仍然不会害怕，仍然会放胆的走。所以这个大使命，有人说是给某些特殊的人，黄牧师啊，将来要来的崔牧师啊，因为神应许你没有传道，他与你同在。不是，神是吩咐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他都与我们同在。他不是对使徒们说的，是对所有跟随他的人所说的话。弟兄姊妹，这是恩典，这是福气。我觉得还有一个最大的福气，我们请大家看一节圣经，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章有一节很宝贝的经文，第十七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七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做我的讲章的结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什么？永远长存。要紧是你是否遵循神的旨意。我前面讲到他的爱永不改变，他的拯救永不改变，他的话语永不改变，他应许我们与我们同在永不改变。如果仅仅八十年一百年，像摩西说的，人生七十八十岁就过去了，那我们有人没有都没有关系，已经没有了。不是的，是直到永远不改变。真心他神旨意的人要永远长存。请你记住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主耶稣说，不是那叫我主啊主的人都能进天国，唯独什么？真心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不但真心天父旨意的人能进天国，真心天父旨意的人能得到神同在的祝福，永永远远的不改变。昨日今日耶稣基督是完全一样的。感谢主，这是今天主感动我传给你一个宝贝的信息，也是一个宝贝的应许。愿我们正是有一天我们同在宝座的面前，一起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的敬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怀着感恩敬拜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中，你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安定的力量，就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你是一样的，永不改变的。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虽然世界天天在变，虽然人心天天在变，虽然天地万物都在改变，但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永远不改变。他也保守这些愿意谨遵他的旨意和话语的人。 谢谢主的恩典，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你赐给我们你自己的恩典。我们为这个教会感谢你，虽然我们有一度的时候有一度彷徨的时间，主啊，但是你今天已经为我们解除了。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差遣你忠心的仆人将要来到我们当中牧养你自己的羊群，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跟未来的牧师合作，同心把这个教会建造在 Madison， 成为一个光明的灯塔，带领更多我们自己的骨肉同胞来归向你，也保守在座的许多忠心劳苦的弟兄姊妹，也祝福他们的家庭儿女事业婚姻每一件事都在你的恩典当中蒙保守。谢谢主的恩典，垂听我们同心的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谢谢大家。